阵飞上天，一阵飞落地，荔枝熟开飞机，再满荔枝来探你，大家都系老友记，齐齐坐下吃鸡果，嘻嘻哈哈笑开眉。点重重重重荔枝熟开飞机，再满荔枝来探你，大家都是老友记，齐齐坐下吃鸡果，嘻嘻哈哈笑开眉。荔枝熟开飞机，再满荔枝来探你，大家都是老友记，齐齐坐下吃鸡果，嘻嘻哈哈笑开眉。点重重重重飞，飞来飞去似飞机，一阵飞上天，一阵飞落地，荔枝熟